耳边的这首来自于陶晶莹的《爱优》。说到陶晶莹呢，当年出道发行音乐专辑，但是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市场反响，反而是在台湾的综艺界呢风生水起，所以之后转行做起了综艺节目的主持人。不过这么多年，他一直在音乐上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，每年都会做很多跟音乐相关的一些工作。接下来是任贤齐的《依靠》。 没什么大不了，别再一下将他的好都忘掉。有些事我们活到现在仍不明了，明明认认真真的去爱，就不是得不到。我知道也不是自己找，爱走了谁也阻止不了。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就是你的。至少你还有我，还有我，一个真正不变。只要你需要我，告诉我，我愿意永远陪你度过。我让你依靠，让你靠，来我的怀抱。你想哭就哭吧，没有人会知道。

经典总会被流传。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。 广告之后，这是黄慧文跟熊天平的合作《野心》。 我叫你的心痛成两半，发现里面住着两个女人。男人以为多情就像抽烟一样简单，一吸一吐却忘了明白是一种负担。 我叫你的心痛成两半，一半是事业，一半是野心。女人喜欢用光洁拖延男人的时间，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长短。 妹妹，也许世界比较大，而然后主也让你看得不厌。 我们也心痛永远少一件，你千变万变让我都云游目眩。 请多给我一点点，你想我你我点我尺度无限。 我们也心大一天又一天，我想跟你永远永远不住冒险。疼成两半，发现里面住着两个女人。男人以为多情就像抽烟一样简单，一吸一吐却忘了隐瞒是一种负担。我想你的心痛成两半，一半是誓言，一半是野心。女人喜欢用光洁拖延男人时间，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长板。 我们也许世界不要怕，而然后主也让你看得无言。 我们也信他永远少一件，你千变万变让我头晕又目眩。也许你会将我挂在嘴边， 请收敛你那自认聪明的心眼。内心世界不表达，可让爱主也让你看得无言。 我们也信他永远少一点，你千变万变让我头晕又目眩。 Oh man， 也信多给我一点点，你想我迷我点我只顾不见。 我们也信他一天又一天，我想给你永远又忍不住冒险。 跟熊天平的野心，接下来会继续听到叮当带来的倒不如。说到叮当呢，他的一些小情歌打动了很多人，而今天要听听看他这首倒不如。 痛要痛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有资格被养父，并不是我喜欢孤独，只不过我比较忍得住。爱要爱到

吃过多少苦，当黑夜过了又日出， 真爱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。 十点之后，这里依旧是 FM 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今天十点的第一首歌是 David 陶喆的《讨厌红楼梦》。 你说你别对情伤太多，我也懂你是那么种难过，怀念假如失恋过何过，用心斗着为男人而活，一颗心在大山上挂着，他们又会抱怨你什么。你说你讨厌红楼梦里女生的柔弱，坚持用微微说成冷漠。我说妹妹你别再给自己折磨，想太多，其实爱可以又简单又轻松。

每一个时代呢都会有属于当下这个时代的一些明星出道，被很多的一些人所喜欢，像 TFBOYS 就有很多他们的拥戴者。刚刚的这首歌《青春修炼手册》，接下来是东方朱丽叶《非你莫属》。 懂得让我微笑的人，再没有谁比你有天

诗慧的这首歌《欠你的幸福》，接下来会继续听到苏建信的《你好我就好》。说到苏建信呢，当年在新乐团就有非常多的一些经典歌曲，像《死了都要爱》啊，《离歌》啊，但之后单飞也有非常不错的一些音乐，当然是延续他以往的风格，《你好我就好》。 我特别剃了胡渣，用外表掩饰内在，你却用一眼就拆穿，小小声的哭了起来。我怪我不应该来面对我们的难堪，这杯热咖啡喝也喝不完，怎么爱还在哭，你开什么玩笑，逼我再说一遍，你好我就好。你的眼泪像宝浆，正摧毁我坚强的防护墙。分都分了，你想怎样？都是肉做的，再硬都是假的。你是最懂我的人，变不了的是我。怪我不应该来面对我们的难堪，这杯热咖啡喝也喝不完，怎么爱还在哭，你开什么玩笑，不要逼我再说一遍，你好我就好。你的眼泪像宝浆，正摧毁我坚强的防御墙。分都分了，你想怎样？的火种是让它越亮越熄火，那不被祝福的好梦，谁让它自由复活？我学会一个人行事从容，可惜学不会怎样面对着你，一掉头就走。给最爱

是谁不知道，你怎么给我知道，明天的我想要明天快来到。 去巴黎时候继续听到今天的末尾作品，袁惟仁带来的你不知道的我。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 昨天深夜回家的时候，经过我们常去的路口，时光倒流，画面轻舞依旧，停在马路灯红绿灯的过了头，又被记忆拖着不能走，又让时间划一道伤口。

可以让我变得更加的平静吗？平静的想起你在我视线中立坐，你让我努力的疼爱过幸福过就足够了。